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欢迎来到 FM 98.2 AM 927，来收听和收看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女神袁一。 嗯，各位好，我是百分百，不，我就说习惯了呢。 对对对，我是女神，你是百分百，其实没毛病。嗯、 那其实呢，在今天的百分百 是谁 的当中，我就是那个百分百呗。 啊、 我是 Mr. 长，欢迎大家。 嗯，也欢迎大家，除了在这个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之外呢，可以通过话筒跑， 通过怎么样呢？ 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今天现场那叫一个精彩， 是的， 就是我觉得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两个主持人会像咱俩这样心那么大， 而且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敢来， 就咱们真的很自信。 对， 因为我们今天在嘉宾席坐了一位马小飞大夫，他是干嘛的呢？我来隆重介绍一下，来自北京首喜力格医疗美容医院的院长马小飞，我们先欢迎一下 高 分马。 欢迎 高 分马， 大家好，我是马医生。 嗯、哎呀，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厉害了。 对 ，title 呢是医疗美容医院的院长。 哎，对了， 所以要来干嘛？大家应该就心知肚明了。 今天是要见证奇迹的时刻吗？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可能会开自己的画皮， 直接把假面扔掉啊！我的天 啊！一会儿会，我们要请到马院长来亲手摸一摸我们的脸，摸一摸我们的小 是吗？ 对， 嗯， 到底有没有动过？ 滴血验亲。 你现在要是跑还来得及哦。 我干嘛要跑？ 一会儿要是查出来你动过，可能会下不来台、哦。 我现在已经跑不了，因为脚已经被你拴在这个凳子上面了。 有铁链。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来找到我们的活力982这个账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当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医疗美容方面的一些需求和疑惑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来现场提问。今天马院长在这个机会很难得。 对，今天我们这个是专家座谈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对对对，好啦，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首先还是进入到今天9月1号嘛，开学第一天。 那怎样？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是开学第一天。 对， 我知道离你已经很远了。 对， 觉得可能 起码过去得有4个世纪左右了。对， 但是至少 我离学生时代已经太远。 对于咱们就是平时上班族来说，很大一个影响就是早高峰可能会更拥堵一些。 而且的话，放学时间也会更加的拥堵。 对，早晚高峰都是一个挑战。 没错。 当然，对于学生来说呢，空调配西瓜，睡到自然醒的假期已经正式的告一段落了。 扎心啊！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没准备好。 我们在每天的这个开学这个前夕的时候啊，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开学的小贴士，带来一些温馨的提示。今天要跟各位聊到的是，可能中学生或者是大学生都会面临到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会有军训。 补习班是吗？啊， 军 训 这个环节。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值得。 就领完新书就要可能带到操场上面去溜一圈啊。 这样哈。 或者像我们广院那个时候是在斋堂 啊 军训。 远死真是呀。 所以对于军训两位男士还有什么记忆吗？ 我跟你讲，当时我军训的时候啊，那可是惨得不得了。但是我觉得要比谁惨的话，应该还是马老师先跟我们说说看。 你为什么觉得马老师会惨？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比较刻苦的这个学生。 认真的，就是教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对对， 是这样吗？ 还好吧，当时我可能体重有点重。所以说 现在也不是很轻、哎、 好在只拍上半身，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以后嘉宾可就不来了，就这么说。 没有，太实诚了，真是的。 就是 当时体重有点重，所以就是跟别人比起来，是不是会 对可能会费劲儿？就比如说、对吧？同样的 拉练的时候跑不动， 对，就是会比较难受。 就你已经天然就是负重了， 对 对吧？ 就是、平白无故的，我比他多扛了20斤的沙包。 对啊， 所以最难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军训的时候， 应该是往上攀那个障碍物 哦，攀越障碍， 然后 跳一个什么坑啊，攀那种墙啊， 哎，对对对，一直都怀疑是不是上面有人拿绳子拽着其他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一气就上去了？ 对，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即将要面临军训的我们的学生朋友们，首先在军训过程当中，防晒是一个第一要务， 对， 不是说怕晒黑，当然这是晒伤是第一要务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防晒霜抹无所谓，错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抹完防晒霜它依然会晒黑，但是你起码不会被晒伤啊。 对，这个很重要。其次呢，如果对自己身高不是太满意的朋友们，我可以提供一个小窍门，就在军训过程当中，因为你天天在那儿就晒太阳嘛，干什么 身高 可以多喝一些加盖的牛奶。 加盖的牛奶， 对，加盖牛奶，然后 把牛奶放在杯子里面盖个盖儿， 不是 加盖的牛奶， 不是 奶盖奶茶那个奶盖，对不对？那个排队太久了，买不到，他们就 大家都懂我什么意思啊，就是加了钙质的奶，是是，然后这样在太阳底下合成维生素 D 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对你的身高，说不定23还可以窜一窜。 我跟你讲，你是袁医生吗？ 我真的这么尝试过，很有用。然后记得女生在每天的军训结束之后，有时间的话还是要敷一下面膜。 所以现在袁医已经就是骨头都变硬了，对对。 以上是我们今天在女神百分百开端的时候跟大家提供的一些开学的小贴士，当然也欢迎大家来下载中国国航 APP 专属电商优惠国航优价保障，推荐各位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呢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参与活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航 APP 机票的优惠码以及国航的纪念品一份。关于新学区入学的更多的消息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呢会跟各位来连线到我们的最美发现小分队， 是的， 不知道他们今天又去到了哪一所大学，看到了哪些新鲜的消息。好了，麻辣烫的资讯环节，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62双大长腿的最终归属。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从昨天开始刷爆朋友圈啊，各种的国际一线超模们已经准备就绪了，要登场了。 对于 Victoria's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时尚秀来说呢，从来没有离开过，很少离开过美国，然后去过英国，去过法国，但是这一次头一遭会在11月份的时候来到中国上海来举办。 不太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在11月份来到上海这个地方啊。话说，其实上海的话，在这个新年的左右那个时间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小冷。 没关系，他们的场地还是模特，就这种大风大浪都见过了，对， 怕什么冷、啊？ 而且中国的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开发的一个市场，所以他们选择上海也是无可厚非的。 是的，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相关的都有哪些的这个大长腿会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秀当中。 8月26日，2017维密大秀入围天使开始试妆，三大国模刘雯、何穗、奚梦瑶纷纷现身，露满腰、秀长腿，春风满面、笑容甜。相比刘雯，这次一如既往的黑化哥特风大浓妆搭配，又鲜又美的超模真让人期待。何穗这身材，这白瓷一般无瑕的肌肤，还有美姿强韧的秀发，简直羡煞旁人。这是怎么晒都晒不黑的节奏，还真是期待他们带来的秀呢。所谓一白遮三丑，不过不得不说，站在一堆维密天使中间，奚梦瑶还是白到玉肌瓷骨，毫无瑕疵，真是让人醉了。 哎呀， 这是今年维密秀的一些消息。在中国的超模当中，像刘雯啊、鞠晓雯啊、何穗啊、奚梦瑶都通过了面试，所以会出现在今年的秀场当中。 对，我想那些超模们他们今年特别担心的还是有一些现场主持人去采访他们说啊，你今天穿的是谁家的衣服啊，这种尴尬的话题，是不是 Jamba di Stavali 就会读错，然后就会发现超尴尬的场面会发生。 你就 不要再提了哈， 你就穿 Victoria's Secret 就好了。 好的，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二条的麻辣烫消息，来自于宇宙天后啊，这个 Rihanna又不务正业，所谓不务正业打引号的哈，要设计完衣服以后呢，开始玩起了珠宝，怎么回事呢？这回 Rihanna 跟肖邦来了一个限量版的珠宝系列，设计灵感来源于这样一位 Rihanna 同学，她与生俱来的一种自信和她鲜明的性格特征。 最爱跨界的山东超模 Rihanna 和肖邦带来的化学反应会什么样子呢？ 好，来看一下。 做所有的事情都跟别人不一样。哎， 怎么讲？ 就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高级珠宝，找的模特是这种皮肤黝黑，然后上面涂满了不知道是汗还 是油 的 东 西， 感觉好像有点 狂野， 就是有点就是腻腻的感觉。 但这就是大家所喜欢的 Rihanna， 对，巴巴多斯小天后嘛，对不对？ 所以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为她的这款设计来买单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我们也祝福肖邦做完了表之后做珠宝，继续能够保持她的青春与活力啊。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医美相关的消息。进入到暑假之后呢，各大整形医院出现了前来改头换面的学生族，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呢，今年的整形队伍呈现出继续低龄化的趋势。中学生占有一定的比例。 真假的？中学生占有一定比例。而且刚刚你在说那个改头换面的时候，我看到稿子里面四个字是 改面换头，吓死我了，真是要换头， 直接把头给换掉了，这个很可怕。我们看一看数据当中啊，其中20到22岁以上的女大学生是占绝大多数的， 是的， 但是18岁以下也占到了一定的比例。 比方说我，对吧？ 这个年龄层也表明说中学生已经进入到了整容的队伍当中，这是今年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 对， 所以关于医美啊，包括整形这些话题，我们今天在稍后的百分百 party 当中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而坐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他也非常的有发言权。我们稍后隆重的请出 Dr. 马小飞院长。收看我们这一期节目，看一看 Dr. 马一会儿来测试我们俩的脸到底是自然派还是后天派的，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你有任何跟这个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直播互动平台来告诉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今年暑假出现的这样一个低龄化的趋势，我想问一问马院长，到底几岁可以加入到整形的这个行列当中？ 是这样子，在医疗方面有一个底线，就是你只要够了18周岁，你就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这么一个权利了。 对， 那你就可以自己一个人过来做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18岁，你就必须要由爸爸妈妈监护人 陪同， 对，陪着来， 他们 签字 才可以，是吧？ 对，这样才可以。 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 不够18岁的话，通常监护人是不太会同意的吧？也不会来陪着一块来吧。 有父母会帮忙签名的，但是意思就是说必须要有父母的准许吧？ 嗯，绝大多数父母还是说让孩子在高考完了之后，再去做这些东西。 对， 因为暑假相比寒假来说呢，它其实时间更长。 对， 你可以多做一些改变，然后在家里面好好的休养一下。但是因为像我的父母就会说如果你要什么动个什么手术什么的，不管是什么手术，你可能在冬天天冷的时候，对于伤口的愈合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这算是传统的一种观念所致，是吧？ 这是正确的吗？ 我个人觉得还是说上一辈的思想吧，因为说原来20年之前的时候，医疗环境不好。 没有空调， 对，它空调跟不上， 感染的情况容易发生。 对，这个冬天冷，夏天热，现在各家各户都有空调了，环境很好，所以说不用考虑环境的因素了 啊，也不用担心说是一定要去冬天的时候再做什么手术啊之类的动刀子哈。 对，没必要。 入门的一些疑问我们都解决了哈，接下来 啊，季节搞定了、啊、 对，接下来来吧 Dr. 马，不要害羞 OK 吧， 来摸我们的脸吧。 只摸脸吗？ 啊，还想摸 哪 里 想摸哪里摸哪里啊， 可能不太方便，先 脸都红了，先摸我这个脸怎么样？好吧， 对，先看一下 我们 的脸、 啊、 对， 那我是要背对你还是要面对你呢？ 你们一边摸我先 okay,眼镜 OK， 哇，摸得很仔细。就通常就是现在有一些微调是通过打针的方式的，然后有一些呢是需要就动手术啊，什么这个磨骨的。所以 Dr. 马，你摸的话是能够摸出来包含打针在内的所有微调的细节吗？ 现在给红包还来得及。 现在给红包还来得及，小航快点。都是自己的，哇哦， 没有假眼，对， 没有放七龙珠在眼睛里。 苹果肌也都是自己的。 我就说，要是整完了还这样，我就有点太亏了啊！ 整，所以言下之意是需要整一整，就可以调是吗？ 自己除了发型自己搞的 啊， 其他东西。 哇，纯天然派的小航，接下来该是我了。 我们特别想看这一个趴，对不对？ 怎么？对 这时候的话，我特别希望朋友们能够多多给我们这个原因一些鼓励，是不是？ 鼓励就是一会儿不要死得太惨，是不是？就是话不要说太满。 其实我不太担心你的问题了，因为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了哈，对， 就一直都那么丑， 对，一直没有什么变过样子，所以说 来吧，动手 测试一下，开始动手。 来 哎呀，到这儿马队员一动手了，可怎么办呢？我的天哪！来摸完了这个脑门，然后刚刚摸了摸下巴，然后 双眼皮贴算吗？ 贴了 双眼 皮 贴当然不算了，女生们都贴吧这东西。现在目前来讲， 好像他也是 没有动过任何东西的。 你要说肯定是自己的，怎么叫好像？来重新说一遍，马大夫。 OK， 没关系，你可以对着我的话筒说。 嗯，我个人认为，对你是没有做过整形美容的啊， 所以也是需要做的。 注射过针，我就不知道了 啊。这个我们两个必须是要承认。来，马大夫先， 哎，请回座。 辛苦，对，可以回到自己座位上，这样你说话什么大家都能听得清楚哈。 是的， 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活力九八二这个微博账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那现在呢，第一轮的检测就是从手摸这个骨架，包括假体这方面，我们两个的脸上都是没有的，是不是？ 对，你们两个都没有动过。 嗯，因为我通常见了别人就会这样。 哎呀哈！ 因为只有没有假体，你才敢做这样的动作啊，是不是？ 你这个动作几乎天天在办公室发生。你要真的有动过鼻子的话，我估计你也不太敢吧。 就是现在是不是真的是技术已经发展到，即使在鼻子上垫了假体，也可以做这种很夸张的，就是动作吗？ 可以用手指往上推，但是说不能力度太大。 哦， 是会这边山根这边会被顶出来吗？ 不会顶出来，因为做过的鼻子，就是即使用软骨做，它也是相对来说有点硬的。 嗯， 所以说你推的时候有点推不动。 哦，推不太动。 对， 那人家是说我们没有垫假体，我们要往里面打那个什么所谓蛋白线那种东西 的东西。 会从这上面穿出来吗？ 啊，不会 不会哦、嗯、那我们就放弃了。 嗯，所以马 Dr. 马也跟我们先解释一下，就是微整也好，整形或者医美这个概念当中到底分几类的手术的类型，调整的类型。 嗯， 或者 就是通俗的来讲， 嗯， 就是第一类是叫非手术，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像打针啊、 嗯、 对吧，玻尿酸啊，肉毒素啊， 没有动刀子的， 哎，对，或者你把它叫做微整形。 嗯， 那就是注射蛋白线呢，现在不是很流行这种什么所谓可以提拉呀什么的、这种也算第一种吗？ 跨界吧，有点打擦边球，就在微整形和手术之间 、嗯、 对对， 那种他们就是都抽了血浆，弄了什么 PRP 之类的什么这种东西、啊、 那个 你也可以把它算作微整形， 微整形 是注射、 嗯、 哎，对，它没有动刀， 对， 就不要拉口， 哎，对，就基本上不要做、嗯、开口的这样。 那像什么割一个鸡眼，这都算是吧？ 嗨，这不是 Dr. 马的这个 范 围之内、 哦 对 对，对， 他不负责这个。 这个臣妾做不到， 臣妾也不想要啊。 所以，如果涉及到动刀，像我们之前看到过的一些，就是比如什么磨骨啊， 对， 还有些。 双眼皮啊，隆鼻啊，下巴抽脂啊、嗯、这些像磨骨啊，骨骼类的、 嗯、 这个肯定都属于手术的范畴了， 就是都需要注射麻药了。 对 对, 对， 都需要局麻或者全麻去做、 嗯、 其实双眼皮就割双眼皮这个事情应该算是最早的人们最早接受的这种医疗美容项目了吧， 对，接受度最高的。 嗯， 对， 而且太多人去割双眼皮，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认可的。 我听说双眼皮好像有很多种开法，也有打针开双眼皮的，有吗？ 双眼皮的话有切开的，或者是埋根线。 埋线，对，埋线和切开的、 嗯、对， 这两种开双眼皮的方式适合于什么样不同类型的人呢？ 首先我们三个都不适合埋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三个都有一定的皮肤松弛，而且眼睛有点 他说我们皮肤松弛 节目没法做，请这嘉宾我们一点自信都没有。 有没有掉粉？ 是因为岁数大了所以皮肤松弛吗？ 今天我特别后悔了、啊、早知道我今天也不来了。 明白，这是从医学方面很客观的，因为他必须，他作为大夫要对咱们负责呀。 对对 对, 对, 对， 他不能说这个方式不适合你，他为了挣你钱说你，哎，你小孩你就适合埋线，结果你埋完以后没有效果，那也不行。 嗯， 对不对， 倒也是哈。 嗯，我们接受，我们接受，欣然接受。 说到哪里了？ 我们三个都不适合埋线， 对、 啊嗯。 我们三个肯定要适合做一个，还是要做一个小小的切口。 可是咱们三个都是双眼皮啊，还要切吗？ 我这个内双平常也看不太出来哈。 哦，他需要切。 我有一个也是他也是可能做媒体的朋友，他是因为也是男同志， 哦、 嗯，其实他并不是说喜欢双眼皮，而是说 上镜 太单了，对皮肤遮挡下来压睫毛，就显得、 啊。 有点影响他的视线，不精神， 不精神、 嗯、都看不见了。嗯， 对，所以说没办法，所以说稍微调整调整。 嗯， 女孩子来说，我觉得这个动的比较多一些。 嗯， 对，这个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对，这是动的比较多的一个项目哈，双眼皮。那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我们要说手术类型的小刀的，还有哪些个？能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就举一个最简单，就拿你为例 啊，拿我来为例。好， 我刚才说的，我发现你鼻子上面中间有一个驼峰， 对 对吧？ 我特别发愁这个驼峰怎么弄？ 像这个就肯定要开刀， 要开刀的。 对呀、啊，肯定要就是把鼻子做个切口，然后把这个骨头，对吧？削掉一点， 要真的要削骨头，而不是这么垫进去啊， 对，把它磨平一点，先把高的磨平一点 哦， 然后再低的再把它垫一点， 这样， 对， 我这个这么复杂呀， 对， 我还以为我这个随便垫垫就完事儿了呢哈， 那你不如自己捏一捏哈。 其实我特别要说一点，我小时候是个塌鼻梁。 然后你这是自己捏出来的呀？ 然后就捏啊捏，捏捏捏，就捏成个。 不，等会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传吧，因为经常有老人说，小孩子生出来说呀，这鼻子不够挺哎，妈妈，我都给他捏一捏，捏一捏就会捏出来，真的可以捏出来吗？ 就捏坏了。 哎呀，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吧？ 现在有一些叫徒手整形， 徒手， 对，用手给你捏两下就好了。他这个只能说是什么，对一些肌腱或者说是关节轻微的有一点点改变、 哦、 有一点点改变，就类似于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 跟你物理治疗看病 手法 部位是吧、 哎、对对对， 像脱臼了咔给你滚回去， 正常的这些它是不可能的。 嗯， 对， 所以说像这种治疗方法就是也是老一辈人他们那会儿的意识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在这儿。现在我们再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些说法可以就不要想， 就被 pass 掉了，所以别想了、 嗯、 如果首先啊，新生儿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所谓塌鼻梁和挺鼻梁这个事情，因为本来他就没有长成熟的， 对 啊， 新生儿全部都是塌鼻梁， 对呀、啊、所以他们没有山根的根本就，所以那要到几岁我才能够断定说嗯我自己是个塌鼻梁？ 一般16周岁 十六、哦、岁， 所以在16周岁之前，其实像这种骨骼方面的东西也不要轻易去动， 对 哈， 嗯， 男性可能要到18周岁， 哦，所以你这个驼峰是18周岁以后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了， 我不记得了已经， 就是从小就捏出来的。 你看他还在认为是被自己捏出来 的、 嗯， 真的是捏出来的， 都已经告诉你了，不是。 没有了，当然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绝对是睡出来的 头型， 对。 嗯，头型，哎，有人去整形医院找Doctor 马说，大夫，我这个头型有点歪，或者有两个犄角， 或者太扁， 这 很多人都会认为他头太扁。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如果要调整的话， 没有没有， 没有 这个不是整形外科的范畴，可能是颅外科或者神经外科的范畴、 嗯， 而且极少有人去动这个东西， 因为也觉得说这个真的动不了， 对，危险性很高，而且来说创伤会非常，他需要把骨头给你全部都锯开、 啊， 然后可能削掉一部分，然后才重新组装起来。 嗯， 我虽然说不是这个专业，我觉得这个工程应该是特别特别大， 很大，对 对，装修头就算了吧，我觉得 对对，就在脸上做一个门面的工作就好了。 没错， 刚刚小航说了自己的一些困扰 和 需要改变的地方，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去垫一下山根。因为我觉得我的鼻尖的部分侧面看弧度给我一个特写， 可是你的鼻子挺直的呀， 对，就是侧面看我的鼻尖这个部分长得还不错，然后一度有人认为说原因你这鼻子前面绝对是垫过的，所以我为什么老见人就要做这个动作呢，证明我没有垫过啊、 哦、 但是我是觉得说我山根这个地方不够挺，然后我就想要把这边稍微垫高一点，会适合我吗？ 我个人觉得你还是比较适合的，你只要是能够做的比较自然，我觉得做 出来的效果，就不要注射太多东西，注射一点点就可以， 是比较好的。 可是它如果拎起来的话，你看我现在揪一下我的这个鼻梁， 小心脸掉下来哟。 两个眼睛的距离也会缩短呀，这样会影响、 眼角会往里边收， 眼间距会太短吗？ 不会，它这个垫高改善眼角的程度非常弱， 嗯，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哦， 而且垫高了以后，高的那块皮肤也会变松，对吧？ 别瞎说。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哟，就是说，首先我可以垫山根，但是前提是要自然一些。那开眼角这个手术对我来说是适合的吗？ 我个人觉得对你来说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开眼角并不是说把眼角开得有多么大，而是有一块皮肤挡住了眼角，我们只是把那块挡住眼角的皮肤给推开。 那开眼角是分内眼角和外眼角的吗？ 我们只建议开内眼角，外眼角只有在疾病的状态下才能开、 嗯、 外眼角一般是不建议开的。 那内眼角是适合那种被皮肤挡住眼睛的那种类型？哦， 像你可能就是没有什么过多的遮挡，就只能说是眼小了， 对，眼睛就是小啊，就是不大。 但聚光啊，有神， 但是我一乐出来就没有眼睛啦。 但是你要开太大，不怕眼珠子掉出来吗？ 你又开始瞎说。 对。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你对于自己的这个长相啊，或者说有什么需要调整的一些困惑的话，都可以趁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来问一问，咨询一下我们的 Dr. 马。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我们聊的是自然派或后天派。其实我们没有对任何一类人群有任何的这个歧视或者是看法哈。 嗯。 因为对于美的追求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权利。 对啊。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但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有一些所谓的底线，包括是不是适合你，我们就会觉得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稍后我们也会有请 Dr. 马给我们带来一些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分析一下。 好， 稍后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4:31，欢迎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 Mr. 长。 来关注我们的 Fresh Radio 的直播呢，除了收听以外，我们还是可以看的广播，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一位整形界的大拿来到我们的现场，刚才已经亲手的摸过我们两个的脸，证明我们两个算是自然派。然后呢，我们也在咨询一些我们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对自己长相的一些困惑啊， 不自信的一些点该怎么办。 对，每一个人都会希望自己变得更美更好一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方法以及这个尺度。接下来呢，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 Dr. 马来聊这些事情。当然在刚刚开始下半段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连线一下我们的最美小分队，看一看他们今天已经游走到了哪一所高校，又发现了哪些最美的亮点呢。我们把镜头切给我们的最美小分队。 Hello Hello Hello， 在哪里？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校园内。 这不是我们广院的旁边吗？ 啊，对呀、啊， 嗯哼， 所以这个学校我发现以前没有转过，现在看也很大啊。这边这么壮观的这个球室楼主教楼，完了、然后这边又是很大的这个早已落成的操场，操场后面又是一个大的主教楼，所以这样一对比的话，好像我的母校就显得有点小了啊。不过来到这儿，我们当然要寻找语言的魅力，这样一个汇聚了各国语言的一个地方。首先，我们来找到了一位小帅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7届中文系的张天傲。大家好。 欢迎你，欢迎你。 来自哪里？ 我是来自北京的。 啊，北京的。那这个来到这个学校，跟自己预期里有没有一种不错的这种对比？ 就是跟我想中一样，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学校， 哎， 还有一个青春的那种感觉 啊。那你对你未来的四年生活有没有什么憧憬的？ 就是觉得这个学校整体环境也特别好，我觉得能在这边会未来的四年会很 很美好吧，我觉得就是。 那你是北京的啊？ 对。 就说大学生，大学生活一定要脱离家长，去一个远的地方，想怎么玩怎么玩。那你来，其实又是北京的，坐着车又回家，这个会不会受父母的限制，不自由？ 其实不会吧，因为我父母对我管还是没有很严，所以说，所以说的话。所以说的话其实并没有对我有一个很多的一个约束，我自己还是比较自由的。 那你告诉我们一个你大学四年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我最想做的事其实是打辩论。对，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辩论。对、 哇塞，这么有学术啊，中文系的就是完全不一样。非常感谢，那今天我们也送了你的这个国航的大礼包、好，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然后打遍所有这个北京高校的辩论手，好不好？好了啊，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就是这样，凡是参加了中北京青年广播学校国航最美新生的活动呢，都有机会获得一份参与奖。那么每所学校我们也会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这一时段我们的采访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段时段再来找一个美女去看一看她在这个学校的心情如何。 好，谢谢我们的最美小分队， 谢谢。 哎 ，Doctor 马，正好问一下哈，现在正是新生报道的时候，你们那边会接待到很多上大学之前即将要进入大学校园开始人生崭新篇章的这个学生朋友吗？ 六七八这三个月、是学生做整形美容最多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来做哪些项目？ 最主要的可能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来说就是女孩子的双眼皮，对吧？还有男孩或者女孩的鼻梁、 鼻子， 对，可能还有一部分女孩子，她觉得太胖，她又不想去过多的去减肥，她可能会自己去吸吸脂啊之类的，让自己变得消瘦一些。 哇， 对， 所以眼睛和鼻子是大家通常会在面部上做的调整，然后再就是抽脂。 对， 你觉得双眼皮这个事情真的是通用的吗？就是说谁一开双眼皮，谁开谁好看吗？ 也不是啊，首先你自己有双眼皮的，对吧？可能就没有必要过度的去塑造了，因为，手术做的双眼皮，它绝对没有天生长的双眼皮好看。 啊，没有那个自然， 对，就很天生长的感觉。 可是现在你看明星或者说一些网红都会很流行什么欧式平行大双眼皮儿，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丑啊。 啊！ 我的天哪！ 我明白，就是他们的上升空间很大。 不是，其实你要知道他们。他们只能活在镜头之下，他们如果说素颜卸了妆面对面坐在一起，你会感觉他们非常怪， 就是素人其实。 所以就是你一旦开了那样的所谓的欧式平行大双眼皮的话，就一定要需要化很浓的妆去覆盖掉你那个手术的痕迹。 对， 就咱们普通人并不适用于这样的方式， 对，就非常不自然。 所以您就也不太建议我们普通人来进行这样的项目，对不对？ 对， 会有一些个误区在这里哈。 对，就是镜头当中跟现实生活中差别还是蛮大的。 没错，就什么样的人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对吧？ 对， 哪些项目它也会有一些针对性，可能更不适合大多数的人群，所以不要光听很多人的一面之词就去做这个啊，什么什么特别 双眼皮 特别、 这个事情，肯定不是谁开谁好看， 对，绝对是 得是适合。 就是、还是说，好多女孩子，你不要被这些，就好多 网络上的 这些网红或者说是。这些娱乐这些东西所误导了，还是要自然一些， 对， 还是要自然一些。 而且很多这个有一些的网红脸啊，他就还经过了这个实时的软件的 PS， 对 对，那这些东西可能连整都整不出来的， 对， 所以你要想整成那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切实际。 对，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因为 Dr. 马这边有很多的案例嘛，你经手过很多的这个人，我们看看男生女生这边都有。你先看一下这张图，边看我们边让 Dr. 马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左上角第一张肯定就是整之前了。 哎，对，术前的时候给他拍的。 后三张都是术后吗？ 哎，对， 这四张是同一个人吗？ 对， 这是经历了好几次整吗？还是说只是一次？ 不是，就不同的时间段，恢复期，不同的恢复期， 就整了一次，然后恢复。 对，他就只是说是眼睛，就男孩子眼睛有点睁不开， 对， 就是显得没有神， 没有神。 他是只开了双眼皮吗？ 对，只开了双眼皮，同时把眼睛做的稍微大了一些，就眼睛能够睁得大一些。 他的皮肤没有改善过吗？ 这个就是你说的 PS， 可能 他自己美颜相机拍。 哦， 你知道，就是人一旦把自己不自信的某一个细节调整到自己的满意程度以后，他会变得很自信，所以可能以前拍照他连P.S. 都懒得 P.S. 对， 但他一旦看完双眼皮，觉得自己哇，我已经很有神， 摄像头， 他天天 前置5000万照亮你的美，是吧？各种 5000万可还行。 就这个男生他的做的手术只是开了双眼皮儿，以及做了您刚刚说是把眼睛弄大了， 对，就是睁眼睛的肌肉给他加强了一下。 那个怎么来加强？ 就是在做双眼皮手术同时进行操作的，手术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小手术， 对， 这样的一个调整大概需要多少钱？您可以说一个区间， 1到2万吧。 哦， 对， 1-2万块钱， 稍微攒一攒， 因人而异啊， 对， 就可以达到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 一个变化。你看，术前是左上，就是一个普通人啊，就是放在人群中，你不会多看他一眼。再等到最后第四张恢复到，这应该是3个月左右吧，就已经非常自然了，就是那种属于。你会想去跟他搭讪的， 在人群当中多看他一眼， 对对对对对，男生的类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好，看第二个案例，是个女生。 这是一个女生。 我的天哪！ 术前确实，你来说吧，男生的角度，术前你是 这同一个人吗？ 那就不用提了，肯定同一个人。 就是他术前，首先他的脸型是方的，而且他的这个咬肌的部位啊，非常的宽大。 嗯。 再有一个的话呢， 眼睛。 也跟刚刚那位男生一样，属于是半睁不开半睁得开的感觉。 对， 再有一个鼻子好像也是不是稍微微挑过一下， 他是不是眼睛很毒辣？ 然后嘴唇除了涂了口红之外，唇形是不是也做了一些小微调呢？ 我们来请 Dr. 马解释一下这个女生做了哪些调整。 她说了4点，中了3点。 哦， 就是眼睛是做过一个手术的。 嗯哼， 然后他打过瘦脸针， 嗯， 然后呢，鼻子啊打了一点点玻尿酸， 哎，嘴没动过， 嘴 就是画的， 就是画了一个。 他的鼻翼没有做缩鼻手术吗？ 他仅仅是做了一个注射。 注射在哪里？ 注射鼻根啊。 啊，就山根这个 地 方。 对对对， 嗯， 就瞬间不一样。就是右上角这个恢复术后，这是15天的时候，甚至有点像那个 Papi 酱，哎。 哦，真的是。 是不是有点像 Papi 酱？ 萌萌哒呢，还是是。 嗯，然后下两张的呢，恢复到这应该是在一个月。 一个月就恢复得如此自然了， 对，50天的时候就更自然了。 而且他的瘦脸针效果极其的明显啊，就是 因为瘦脸针其实是分咬肌和溶脂两种，是不是？ 嗯， 对，瘦脸它脸大分为脂肪还有肌肉， 嗯， 对， 瘦脸针就是打肌肉的， 嗯， 而溶脂针呢是打脂肪。但是我比较奇怪，就是在中国， 嗯哼， 溶脂针是禁止，是非法的。 为什么？ 因为溶脂针在中国没有批号 啊， 只要是在中国，任何一个正规医生、正规医院都绝对不会给你打溶脂针。 嗯， 能给你打溶脂针的，要不然就是小工作室、小作坊。 嗯， 然后呢，药品都是假药，或者说走私的药品， 就是没有 存在一定风险吗？ 对 对，溶脂针在中国是不允许打的。 嗯， 这个溶脂针是单指脸上的溶脂针吗？ 所有的 溶脂针都不让打。 对 啊，所以现在目前的瘦脸针只是就是咬肌这一块， 对，就是肉毒素， 啊， 是吧？ 就是肉毒素。 嗯， 所以他刚刚那位女孩刚就是只是打了肉毒素的效果， 对，只 没有打过溶脂的， 没有打过。 那溶脂这个东西，您刚刚说很奇怪，是说您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国内不让批这个溶脂针吗？还是说 有什么风险，还是因为怎样呢？我们要给各位网友们交代清楚， 就提醒大家就不要去打溶脂针了，还是怎样？ 就首先来说，至于说是这个药品为什么没有进到中国来，可能是公司的问题，这个我不方便评论。 嗯哼， 但是溶脂针，第一个它有没有效果或者有没有风险，就是效果一定有， 嗯， 但是会非常慢，需要打5-6次， 哇， 然后呢间隔1-2个月、2-3个月打一次， 哦， 然后要打5-6次才能看到有一个效果， 哦，那效果会很明显吗？ 效果不如手术吸脂效果明显 啊。脸也可以吸脂呀？ 当然了 啊， 但就脸上这么薄的脂肪层也可以吸脂啊？ 啊，但像你像主持人肯定没有必要了，就好多脸上婴儿肥的， 哦， 这部分人， 有口水包什么这种。 哎， 那我怎么来判断自己是适合打溶脂，就是不是瘦脸针的呢？ 嗯，我们的咬肌只集中于后面， 对， 嗯， 对，就后面下颌角这个地方， 嗯，大家可以一起来测试一下， 对，就 咬起来自己试试看啊， 就是 咬 紧牙关， 一咬牙它会鼓出来。特别硬， 就一定会鼓起来啊！因为 好大一坨啊，这两块肉， 平时就嚼啊， 应该会很好吃吧？这两块肉 有点厚了，稍微往前一点。 但是我摸到自己的骨头了， 哎，对，差不多， 就是那一鼓包了。 对，就一咬牙鼓出来这个。 那打完那个针以后，这个鼓包就没了吗？ 再咬牙的时候，它就不会鼓出来，它会萎缩掉。 那平时我不咬的时候，它不是也没有什么变化吗？ 对，也没有什么变化。你打完之后，你平常在看的时候，它也会下去。 萎缩掉、 哦、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嗯、所以刚刚看图就可见嘛，那位女生就打完了瘦脸针之后就非常的明显， 非常明显，对 对，所以说你要分情况，如果说脸很瘦肌肉很大那肯定是打瘦脸针、嗯、但是 那会不会打完这个针以后就不方便嚼很多很硬的，比如说风干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因为没有 嗑瓜子什么的啊？ 你放心吧，对于吃货来说都不是问题 就是当然我们还要说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这个肉毒素它打完了以后它早晚还会代谢掉， 对， 会吸收酶，然后呢 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它才会回去是吧、这个脸、 对，基本上四个月半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嗯，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咯。 好， 这个女生眼睛肯定动了、 这个、对，动的眼睛 鼻子、脸也脸型也变了， 苹果肌是不是动过呀？ 苹果肌没有，她本来自己苹果肌也就挺丰满的、 哦、挺丰满的。嗯，眉毛是不是动过啊？ 没有，哎，眉毛可能就做了个半永久吧， 有可能是做了半永久，或者他画的比较明显的样子。 来 Dr. 马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还是像这些啊，女孩子她只是动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重睑双眼皮， 嗯， 然后呢打了针，可能下巴稍微打了一点点玻尿酸。 哦， 哎，对，下巴什么样的人的下巴是适合打玻尿酸的？ 我们俩这样的就非常适合， 你都看不见你的下巴，被你的胡子遮住了。 哇嘎里贡，如果你看，大家可以上网去搜我以前的照片。 谁要去搜你以前的照片？ 就会发现我还没有留胡子的时候、嗯、那个下巴是平的，非常的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留下半胡子的原因。 拉长一点是吧， 就能够非常好的一种视觉拉长感。 嗯， 嗯，我是那种所谓的什么天使的屁屁的那种下巴，就中间会有一个凹槽。 嗯，那不很好吗？ 但是就是有特点的，但是 像意大利人呢、啊、 好吧，但是是不符合女生想要的那种长脸然后显尖就是小脸的那种就是标准的， 可能不符合东方人的一种感官。 刀山马给我们一点建议，我们这样的人适合在下巴里面打玻尿酸吗？ 我个人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嗯、 有的人他就是喜欢这种轮廓感、 嗯、哼， 有的女孩子可能喜欢稍微尖一点。 嗯， 对于男同志来说下巴一般都不会特别尖，稍微有一点点方 对 反而显得好看， 嗯， 有点阳刚之气。 嗯，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那样的 对对而且来说我个人觉得像网络上很多东西像 蛇精脸 刘子成、 啊、 对他那个他完全是 P 的图， 对对对， 他本人不是长这个样子、 嗯、 完全是为了博眼球、 啊、对对对、 啊、 对。 好吧，这是刚才第三个女生，也算是只是动了眼睛和打了一点点针的这么一个术前和术后的效果。接下来这个案例 啊，这个姑娘、啊、对只是动了眼睛 啊， 只是动了眼睛， 她不是换了个头吧、 可是术前很夸张啊， 他只是动了一个眼睛，他后来是不是减肥 了、 啊、这个跟他自己的运动有关系吧？ 是他动了眼睛，然后呢、 嗯、 我帮他打了瘦脸， 嗯， 脸瘦了点，然后我建议他去健身房就是减个20斤，比做什么都有效。 对，他这个真的有点夸张，他这个术前有点像葫芦娃、哎嗯、还加上发型，你们不要笑、哦、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思就是觉得 那术后呢？对对对、 嗯、 我觉得他动完眼睛之后眼睛起码是第一更有神了一些，更加聚光、 嗯、 然后第二一点他打完瘦脸之后呢脸型肯定会有一种自然的这种哎下来一点的这种趋势、 哎、 再加上非常勤奋的后天的在马大夫这个强力的压迫之 下 啊，他减了20斤之后这样的效果非常好。 对、 嗯、 其实现在女孩子都有一个误区， 嗯， 就除了说是你的鼻梁低了实在没有变法高，你的眼睛是单眼皮，你无论再怎么做你也无法变成双眼皮、 哎、对、 嗯、 但是很多你要是追求漂亮美，其实至少有50%的工作是要由你要自己完成的， 那自己靠努力去做的， 对，你自己一定要保持一个消瘦，对，塑形， 一 瘦 遮百丑， 对，就这个意思。 哎，我觉得马大夫真的是医美界的良心，一股清流，因为你干这一行的你当然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我这儿，来都来整一下，你们每个人都会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啊、 我觉得这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马大夫今天在我们直播说非常实诚的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说女生的美健康的美是需要靠自己去健身房也好，通过平时饮食也好去控制，然后你最起码一个外壳的整个一个盘量调顺嘛、 嗯、 这个调是得自己来去调整的。 所以女神 哎， 你健身房吧， 我一直在健身房撸铁啊， 然后 我最近就有在撸铁。 可是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俩去健身房以后我第二天就挂了， 对，那时候我叫你跑步，然后你的腰就闪到了。 对，第二天我就发烧了，然后就怎么搞的？我说可能不太适合健身这种运动吧。 但是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说，健身真的是可以，有时候可以达到整形型的那种效果的。 哎、 但是如果像刀塔马刚刚所说的，像双眼皮儿啊，然后山根啊，包括如果你的这个下颌骨就是骨架明显太大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其他这种胖瘦，就是可能吸脂都没有健身的效果来的好，是 真的是， 对，因为健身你是整体的都瘦、 嗯， 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 嗯、对。 但是我最近有在了解吸脂，因为我身边正好有朋友去做了这个项目，我听起来觉得还挺好奇的，就是吸脂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的脂肪主要是在皮肤下面嘛， 对、 嗯，对吧？然后呢，它的过程是先把麻药打到这个皮肤下面去， 嗯， 然后再用一个。类似于你的吸管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吸管呢前面有几个针眼、 嗯、 接上负压的东西就类似吸尘器、 嗯、 这些东西，然后呢通过这几个针眼把脂肪小颗粒然后逐渐给吸出来 就可以了吗？ 就可以了。 我听到他们说还要先把里边脂肪层先捣碎然后再往外吸、 啊、 然后 这个只是一些 大范围的是吗？ 对、 哦、 基本上大体的过程就是打麻药对吧、 嗯、 然后麻药渗透好了之后啊就用一个吸管把它吸出来。 是不是说就是人的皮下脂肪的颗粒数或者说细胞数它是恒定的，但是胖和瘦呢是因为它每一个单体的细胞的体积变大或者是变小，那吸脂是不是说把它的数量减少？ 一定有其他医生来过吧？ 不是，我前期聊就是我去了解过这个问题。 专业，对对对， 是说对了吗？ 说对， 这 句话真的是特别专业、 嗯。 如果说你没有听其他医生说过的话， 没有说自己了解的， 要不咱这是女神呢？ 我曾经想要了解，就是想要去吸脂，但是后来我放弃了，是因为他们有人跟我讲过，说如果你术后没有做过好的，就是太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话，可能会有一块一块凹凸的这样的情况。 可是，请问你哪里需要吸脂啊？ 就以前。胖的时候曾经 你哪里有胖过啊女神 好了好了听马大夫说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那主要还是医生的技术问题 哦。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要均匀的吸嘛。 嗯， 对、 哦、 而且你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脂肪细胞的数目、 嗯、 它的确是恒定的、 嗯、 超过18岁就不再变了 哦。 对，你只要是吸掉了之后它永远不会再长多， 所以就说这个东西这个方式其实一劳永逸的， 对，它被某些局部的脂肪， 这也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愿意去吸脂。 哎，我还有担心的。 担心什么？ 就是说您是比方说以前有100个细胞，我们吸掉了50个，还剩50个，那个空它还在， 所以就是会晃悠、啊、 它那50个会不会越变越大，然后变成跟100个一样大了呢？ 那就看你自己的后期是不是真的就暴饮暴食了。 哎，对， 应该不会。 不会吗？ 不会。 那我 那个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就是你会出现就是你的，因为你的这个脂肪的细胞数量被变少了以后，所以你的皮肤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弛。 嗯， 所以需要术后的一个保养是吗？ 对，所以这就是啊，像整形美容这些东西越年轻做越好，恢复期越快， 恢复起来就越快、 哦、 因为皮肤弹性大呀。 对对对， 嗯， 太好了。像我这样就已经来不及了。 来得及来得及，你还是有可以拯救的地方的。对对， 哎，我经常等这句话呢，真是的。 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们聊整形那些事儿哈，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埋藏在内心已久的一些疑问呢，通过今天的节目都纷纷的得到了解答。 也是你的疑问吧。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环节，我的秘密花语，依然是和整形相关的话题。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我们聊到的一个女孩子呢，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哦、 然后呢她呢经历过一段比较惨痛的感情的经历，她遇到了一个男生、 嗯、 她很爱他，但是这个男生对她的要求就是我觉得你长得不够好看，要求就是我需要你整容，然后她刚开始呢就没有去就是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 嗯、 以至于她晚上睡觉都不敢卸妆，她会戴着假睫毛全程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 啊， 就整个心理负担就很大。 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吧。 她的整形之前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其实马大夫或者是小航，你们俩觉得是难看 的 吗？ 没有太大 的 问题啊，就除了有点嘴歪， 能加微信吗？啊， 其实是好看的， 她的嘴角是刻意在。 没有，他是笑起来， 微笑状， 对，这是微笑状。然后他后来就踏上了整容的不归路。 哎呦！ 于是这是他现在，这是他现在，这是他现在。所以两位男生来评价一下，你们会喜欢术前还是术后的他？ 先让Dr.马说一下吧。 我只是觉得 可能她男朋友把她给毁了吧。 对，就是我也有这种感觉，就 是 遇到了一个渣男。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女的就应该跟那个男的说一句话， 嗯哼， 就是你去死， 滚， 或者就是分手， 就这个意思， 直接就应该抛弃他。 对 对，为什么这样指责我们？对不对？ 对，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一定要去整容？所以女生在遇到这样的感情的时候，就不应该放弃自己，去迎合他。 就首先整形美容，最切记的就是。我妈觉得我这样好看， 哎， 对 对， 我男朋友、我老公觉得我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你不是为别人活的，你做这个东西仅仅是因为你真的是自己想让自己更有自信一点， 嗯、 自己喜欢， 是的， 才可以。 哇，今天马大夫这句话，我觉得是需要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里头的所有的年轻的女孩子们都要去牢记的一句话，包括男生也是这样，你只为你自己活，你只为自己负责任。只有我认为坚定的认为，哎，我就是想要去在哪里做一些调整的时候，我才去做某一些。项目，我不要去为了刻意的模仿谁成为谁，或者说成为谁心目当中的那个标准，而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那样也太刻意了，对吧？ 嗯嗯， 因为也不像说送礼物，说我一定要送一个对方喜欢的礼物，而不是自己喜欢的礼物送给对方，对不对？ 嗯， 所以是如果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话，我相信对方其实并不是自己的礼物，而是对方爱的那个人。 嗯，这样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跟马大夫聊到这里了。您有微博吗？我们可以在微博上面关注到您去。在微博上再跟你继续交流吗？ 啊，有的有，只要搜我的名字就可以出来。 马小飞是不是？ 搜我的名字就可以。 好，佛晓的晓，飞翔的飞。再次感谢来自北京首喜力格医疗美容医院的院长马小飞，今天跟我们度过了很愉快的一个小时，谢谢马院长。 谢谢。 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女神百分百》，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 Mr. 长， 明天见，拜拜。 再见，乖。 Forever, they say.